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欢迎收听 live 嘅朋友，就算你唔系收听 live 嘅朋友咧，都要欢迎嘅。嗱，咁今日就阿 Chris 同阿 Donna 都唔喺度 ，Donna 屋企有啲事，咁所以咧我就劝佢唔好翻嚟啦吓。所以今日咧有浩华喺度，咁咧基本上今集节目就我同浩华咧就 solo 嘅。咁其实我好挂住浩华嘅， 系咪真系你自己 solo？ 如果我同你 solo 嘅话， 我意思系俾你 solo 啊， 唔系嘛，大佬唔好啦嘛。 因为我好挂住你，因为点解呢，其实咁多个唔同嘅团体上过嚟呢，有几个我好深印象。第一个是你，因为你比较接地啲，你讲啲嘢係咪，所以我其实见你成日 share 啲图呢， he 也是人， she 也是人，即係 he 嗰个 he 啊、 okay. ,she 也是人， it 就唔係人啦，即係做 IT 嘅呢就唔係人啦。 呢啲好经典嘅啫。 不我觉得真係好接地囉，即係虽则我都有好朋友做好多 IT 嘅。 喂，但铁地系残酷嘅啫代表。 我唔知道点为之个巢，因为我好多朋友都做 I T 嘅，但系有啲真系做到风生水起嘅，尤其最做 Internet Security 嗰啲， 多人请啊嘛，香港多 service industry 啊嘛，嗰啲唔系， 所以 嚟噶嘛， 所以咧，阿豪华咧，即系我觉得非常之一个中产心态，个样又好后生，但系实际上咧，即系我觉得 个银包唔似中产咧，大佬 achievement 已经好中产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咧，其实就想讲多少少关于选举嘅嘢嘅。咁但系就唔好误会，我就唔会好似啲好多评论员咁去评论究竟九月边个赢边个输，我都系喺呢一刻觉得。你如果喺呢一刻太过早去评论啲选举赢输嘅问题咧，我其实觉得就都系勾股系嘛，咁勾股我唔系讲啦，咁所以我都系维持翻我原判，刘家雄讲得啱嘅，太多 overanalyze 嘅事情咧喺我选举圈发生，所以唔好边个扑出嚟又选啊佢，哎佢系咪选举赢紧啦？哎系咪边个帮边个选举？ 但年终。两三个 stat 出咗嚟 ，survey 又系咁做，唉， 啲 survey 嘢开始嚟噶啦，即系数埋咧七八个礼拜，咁就叫做咧选举入直路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出开街咧，即系就算我系一个唔多所谓叫做真系。即係衰啲講句，我揸慣車咁，所以我好難見到啲人真係做街站嘅情況。但係咧，新西咧，有啲人係好勤力嘅，例如係咩好勤力咧？熱狗係真係好勤力嘅。即係嗱，衰則大家都知道喺阿土嘅陰霾底下，係嘛？我哋梗係一定要打到黃毓民啦。咁但係你又冇辦法唔話不，即係冇辦法唔承認。 佢曝光率係高嘅。 第一佢係曝光率高嘅，二係唔知點解好多死士咧同佢一齊走去開街站。即係個情況係似我哋上年人民力量好多人出嚟撲出嚟幫手，咁、撲出嚟幫手嘅人呢，亦都你見到佢唔係三教九流喎，佢又夠膽死，真係揸住個紙箱，唔係紙箱啦，即係可能有堂短梯啦，佢又企喺度揸住嗌咪㗎喇，咁當然呢我哋知佢講嗰啲嘢，即係同亦舒小說啊、維斯理小說冇分別，大家都係講緊個非常之遠嘅古仔嚇，所有達唔到佢古仔情節嘅人咧都要落地獄。我哋咁即係我哋咁講啦。問題係就係起碼佢講得出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個個講出，我真係唔知。咁啊以我所知咧，楊洋攞過提名嘅，我都知佢咧98%都會去遞報名表啦。咁咧所以今日咧都係講多啲選舉嘅嘢㗎啦。咁啊浩華。呢几年雨伞运动之后，你系咪对于选举嘅嘢关心多咗咧？ 都系梗系啦，咁但系越打越睇越关心就越心淡咯。 点解咧？ 好混乱。 例如咧咩嗱，混乱有好多种，譬如泛民好多名单好混乱，譬如话成个选举太多名单又可能好混乱，定还是你自己有个 bias 就系你想边啲人赢，嗰啲人赢唔到，都系好混乱。你讲边一只混乱先？ 我俾你咁問，我都唔知自己答乜，咁真係好混亂，唉死火啦！ 非常之好嘅答案，點解呢？今年係香港人都覺得混亂，你睇一睇新東啊，頭先吳國爾揦揦都，你睇佢而家閒閒地廿張名單出選，新西十到蚊， 咁、你超區呢？ 超区又差唔多十几张名单，你港岛十几张名单，哇屌！而家寄入屋企嗰本书仔口捻到啊，字典咁捻样啊！喂，今年真系唔掂。 喂，唔系，你塞得入信箱先，可能我个塞唔入信箱嘅咧，大佬新东咁样搞法。 即系嗱，系即系又讲少少我上年即系参选嘅趣事，即系大家作为一个候选人咧，其实都要落去塞信箱嘅。例如我记得上年喺唔知葵盛东村、葵盛村咧，咁一班人又入信箱啦。你要知道，你入信箱唔系一个人嘅事，因为你起码有几个手足绑住你，咁、你系 candidate， 你行落起码介绍下你有人识啊，起码都认得你系边个啊。但系当你塞信箱入去嗰时，你要睇下你自己系咩终点。嗱，譬如你朝头早塞信箱咧。就死㗎啦，因为点解朝头早一般人未会攞信㗎嘛。昨晚返到屋企冇攞信嘅人呢已经有一沓信喺信箱啦。你諗下你仲要塞埋你嗰啲咩选举名单落去顶你。閒閒地呀、你嗰啲咩宣传品呀、哇閒閒地都即係一沓係咪两三张纸，你仲要计埋嗰个人本身已经有信啦。咁你係点搞呢？你信箱多唔多呢啲嘢呢？ 我信箱啊，垃圾信多咯， 系嘛， 系啊， 即系多数啲银行信就漏下你借钱啊， 系啊，嗰啲 预先批咗个咩额俾你 保险啊，嗰啲咧，但系你话如果政党呢个比较少啊，真系， 因为我真系上年嘅经验咧睇到咧， 我谂佢暂未事未寄到嚟啫， 未，因为惊你太早，嗱，睇下边一种人，如果有能力喺选举期间出两次呢啲叫全部入晒信箱嗰啲嘢咧，差唔多第一转噶啦。啊！亦都有啲可能已經派喺第一轉嘅啦。咁但係如果窮啲嘅政黨，例如人民力量咁樣咧，就可能即係選舉前兩三個禮拜先到。咁但係攝落去嘅時候，你已經發覺咧，其實你好多對家都已經攝咗落去噶嘛。其實我自己心諗咧，就係話屌你咁撚多風，即係人哋睇唔睇㗎？我自己成日都有個心態，就係話其實咧，我自己睇緊到眼冤啦，不如你唔好攝啦。但係又冇辦法，又逼住你啲手足係咁劈劈劈劈喺度攝緊。最慘就係話。我其实我真心谂乜嘢叫一个选举工程呢，即係你系咪真系出多几次街站，人哋就会睇多你几眼，又或者起码认得你边个。问题就系话你要表达嘅嘢系咪咁易，即係表达到出嚟，人哋知你嘅概念系乜嘢，你代表边一部分嘅选民，你想咩选民支持你。又或者你嗰份单张讲真印得好唔好啊，系好关事嘅。即係譬如以我经验就系上年呢好多政党呢，佢嗰个政纲就吸返上一次参选嘅政纲。有啲咩做唔到呢，佢就自己写多几行落去，系咪，即係譬如今年拉死咗网络23条，咁就泛民个个都有份啦。 喂唔系喎，谂下政纲好易作㗎咋喎，你諗下喎，嗱。我未做到嘅，我就係政綱啦。 係 對家做咗，我反對嘅，又係我政綱嚟嘅。 真係好聰明喎！ 咁其實政綱嘅嘢啦， 咁你點解唔選呢？你有慧根選啦、 啊。喂，我有慧根呃啲人去投我票啫，但唔代表我做到嘢噶嘛。 你真係睇一睇，所謂嘅政綱有幾多份你做，即係有幾多樣嘢你真係喺呢屆裏邊做咗出嚟啊？喂，其實真係唔多。最惨就系话你要加埋你呢届可以做嗰啲乜嘢，或者有啲咩愿景啦。譬如新西咧，其实有一个愿景就讲咗好耐噶啦。喂，究竟系咪应该起条环新西嘅单车径咧？因为有啲人，譬如我啲朋友咁，其实好想喺荃湾有一条单车径，一路踩到上上水嘅。但系屌，而家都系港字嘅啫。咁当然就系好多地区居民就系佢唔中意条单车径喺下边啦。例如喺深井嗰啲有啲屋苑吓，悭地过千万嘅单位嗰啲，佢梗系唔想下边咁窄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呢啲嘢，有啲人就会写落政纲，有啲人就唔写。你变咗就系话，有啲人会企喺中间啦。即系譬如我记得好似上年人民力量嘅立场咧就赞成嘅，亦都有一个好大嘅愿景图，就系、成个新西咧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但系你问我呢四年做啲咩咧，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嗱，豪华以你一般人嘅心目中，或者一般人嘅印象，呢四年立法会做过咩？我问你， 数人数咯。 你其实真系好讲得出，就系、呢四年就系数人数咯。边个数过？陈志全数过咯，甚至乎蒋丽云都数过，甚至乎王国兴都数过，系嘛？个个人都数过，梁家骝数得最多，万B啊数得最多。黄毓民就好似冇数过，系啦，咁嗰啲汉奸嚟嘅，冇讲。 anyway 啦，但系你又唔可以咁讲啊，始终佢哋反对派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反对派咁好啊，逐样讲啊。呢四年立法会做过乜？头先你又话呢几年除咗点人数冇点过啦，咁真系。咁你政纲第一样，你系咪要写就系话我呢四年就系我用尽所有机会，我净系负责 阻止恶法啦， 系 啊，OK， 咁变咗就係话，喂，你写啲咁嘅政纲，你敢唔敢写落去？ 所以系噶，其实你俾我唔够胆啦。Anyway， 我唔系出嚟选，你都见到其实近选举期佢都惊拉布噶，呢个事实嚟噶。 边个最惊先？ 我唔讲啦，呢啲点切兵兵 嘅游戏。梁振英就话佢好惊拉布啫。咁但系以我所知，泛民唔惊拉布嘅，因为佢唔使，佢哋唔使喺现场啊。系啲建制派最惊拉布啫。 OK， 咁但系就话，即系大家系真系有眼睇到嘅情况，就话，就算你自己系非常之支持呢、這个议会抗争，你敢唔敢将你呢四年嘅议会抗争摆晒落你嘅政纲系嘛？净系写你呢几年有咩议会抗争摆晒落政纲度啊？你唔会嘅，你梗系要讲啲假大空出嚟，好似头先我提过啲，哇咩单车径啊，边度起个码头啊，边度又起个休憩设施啊，边度又发展成为水上活动心啊？屌你讲完你都唔捻信啦、啊！有个人讲我信，梁振英讲我信， 佢即系讲反而你又信啊？你又看奸你真系， 梗系信啦、啊！佢上年佢上立法会临尾呢其实系有个动议嘅。喺财委会好似有个 project 就系批咗18区有一个基金去做啲测试嘅。 又系起啲废墩嗰啲啊。 系啦，就系、是、拉撚撚撚囉。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冇阿梁家骝医生呢一样嘢都系过梗嘅。咁我点解唔信梁振英啊？我摆明就信梁振英啦。问题就系话呢啲咁嘅嘢做嚟拆㗎嘛。但你有冇啲嘢做嚟系唔拆嘅呢？即系讲真。你话喺深井起隻咁嘅鹅嘅雕像，咁你话柒啫？哇，嗰隻唔知起咗成300几万，喺深井有个回旋池有隻鹅好卵高嘅，成两层楼咁高嘅。哇，嗰隻起咗300几万，我但系真唔知系 嗰隻咩 嚟做乜嘢？嗰隻鹅咯，佢话俾人听深井系鹅食咯，一隻鹅好似公仔咁，好似人哋着住啲公仔衫咁喺度咧，但系嗰只就变咗石屎，就摆咗个回旋柱中间，我真系唔知道做嚟做乜噶。跟住咧喺屯门咧个地方食海鲜叫三圣村咧， 咁咪只虾出嚟啊？ 唔系，佢起一个牌匾，大概系起咗三圣村，唔知海鲜乜乜乜乜乜，咁但系起个牌匾出，又唔知做咩嘅、 啊？有几多钱啊？ 嗰个有几百噶？ 有几百、 啊？喂，每区亿、啊，你都讲少条数，你知唔知有几多呢咁嘅工程啊？一系就起啲遮唔到雨嘅避雨亭啊！你喺 Facebook 见嗰张相啦，嗰、okay. 个避雨亭嘅石屎真大喺度咧，冚唪唥怼晒人出街噶嘛？佢可以遮雨嗰部分就冚唪唥遮住啲石屎等嘅啫嘛。 O、okay. K， 即系得一个原因，因为个避雨亭咧，如果冇石屎等嘅话咧，你要怼落下边，怼落下边咧，原来个 mobility 唔够啦。咁于是你 propose 就话嗰个避雨亭咧可以流动嘅，咁于是咁卵大个避雨亭，你又要好卵大嘅石屎等啦。咁佢咪可以周围走咯。咁你呢头有雨摆喺呢度，嗰头有雨摆喺嗰度咯。 系屎忽石嚟喎，真系。 咁问题摆到我遮唔到雨啊嘛，即系。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地区工程呢，建制派系等住想做嘅。但系呢个政府呢，喺呢个政府管治之下，呢个立法会选举，我觉得真系冇人有啲咩可以 constructive 嘅所谓政纲。你同唔同意呢？ 政纲，我谂都系噶。你，唉，鬼死咁乱，我唔知佢做咩政纲。 以你嗰个界别，你系希望啊 Charles Mock 有咩政纲咧？ 我好多噶，譬如临时 contract 啊，即系嗰啲成日俾人黑扣薪酬嗰啲，嗰啲死人临时 contract 咧，每一年半载炒你嗰啲咧。 哇，咁啊老老实实、啊，你嗰黑你嗰黑球份紧份工，你老细话请你系请你噶啦，你仲要追佢签约啊？佢唔签咁点啊？ 喂，咁你俾咗 perm 咪得咯？ 佢唔俾啊！我话俾你听，嗱，总之啊，呢个 project 系你跟噶啦，阿豪啊，你啊翻屋企俾个草稿我啊，咁啊系咁先啦。咁你唔通追佢为老细签约啊？咁啊， 咁你唔好理 wish list 假大空乜都好，总之我就想要呢样嘢。 咁啊系嘅， 唔系咁我又唔系做政府官，但我就讲紧其实某啲 IT 人啊 ，IT 狗 ，IT 人，IT 人有啲咁 嘅 IT 狗，后面都有两只喺度。咁啊，你希望就俾人攻击啊？好多 IT 狗喺度， 四只。你知 IT 狗做几辛苦噶啦？ 唉，咁啊，行行都有辛苦嘢，真系系啊，行行都有辛苦嘢嘅。咁你。其实你大家所谓叫一个 constructive 嘅政纲都冇喺度啦，咁我真系唔知大家点样睇呢个所谓叫选 或者咁样问好白痴嘅问题啦。咁、其实反对派其实需唔需要政纲嘅？ 诶，嗱，问得好，以我吓、真系如果你俾着我唔使跟一个字头出嚟选嘅话咧，我真系唔捻使政纲噶。我都讲过啦，喂，你够胆写一个本土派嘅，我政纲就得一句啫，我带砖头翻工，搞掂，开亲立法会。礼拜三我就喺个议事堂嗰度，我就拎嚿砖头真系。 但系我又唔明点解你星期一次日你系要星期三四先订咧？ 礼拜三开大会啊嘛，我星期一订俾边个睇啊？ 喺街去 ？No way， 没有镜头，哪会蒲头？ 咁你买多个 Facebook Live 咪得咯？ 咁唔得啊！我喺议事堂出边掟，即刻俾人拉鸠啊！唔得噶嘛，喺嗱喺立法会咧。居民啊，某人就唔觉意就揈一只杯出去，就唔系专登掟嘅。件事都拖到而家都冇俾人拉，系嘛？即系起码冇俾人判啦。又一件事都似系揞得甩嗰款嘅。喂，我梗系要拣只礼拜三大会先嚟掟啦，系嘛？同、 okay. 埋就系掟咧，嗱，讲真，即系有 target 嘅，唔系你又掟我又掟嘅。我带嚿砖头翻工，老实讲，我系咪真系可以话俾人听？我真系掟鸠建制派啲议员啦。喂，好似唔系好通喎。即系喺我立场啦，即系我觉得，就算你系一个意见点样唔同嘅政党吓，对家有啲咩人走出嚟出选，七刀鱼啊、蒋丽云咁好啦，我冇理由走出去打柒佢啊！佢俾人打，我都要鼓励佢报警先啱噶，系嘛？咁问题就系话，咁你掟掟边个咧？官乎立法会咁多个会理嘅人咧，就真系梁振英最值得掟嘅，每年都有几剂噶啦。咁你见亲佢一剂，我就掟柒佢一剂。你够唔够胆五个立法会候选人喺五区直选度？你政纲净系得一句，就系大砖头翻工啊！冇人够胆讲，屌你老味，个个人就净系识话咩五区公投，哇咩立宪就系时候，咩丙戌为 喂，喂，可能大空，可能可能密码嚟嘅咧，你知以前食月饼咁，收埋张纸仔。五區公投咧，表面上就係公投， 咁佢就喺個佢派芒果啦，喺個芒果入邊收埋粒紙仔， 係啦， 就掟磚頭。磚頭，即係我覺得你係真係老老實實回應翻你頭先嘅問題。你如果作為一個堅實嘅反對派，你作為一個支持勇武抗爭嘅人，又或者你根本唔排除暴力抗爭嘅人，又或者你要將啲議會抗爭演化成為一支肢體武力嘅政黨。你梗系要正光得一句，我带砖头翻工啦。 咁使犯法噶、哦？ 唔系、啊，而家确认书都冇话你唔准带砖头翻工、啊。而家系讲紧你独立嘅时候先要签封确认书，你系拥护呢个基本法咗，冇话唔俾你带砖头啊。 港独唔系犯法噶嘛，掟砖头系犯法噶嘛。 唔系，我觉得港独就犯法，掟砖头就唔犯法。所以你有种嘅，你即刻掟晒啲咩嗱？我哋马首是瞻嘅，你睇下今年赢面好大嘅啦， 即系点啊？带住砖头去开会噶嘛？ 梁天琦先生而家抹晒个 Facebook 啦，我而家拥护基本法啦， 哦，基本大法好啊嘛。 系啊，你系咪吹佢涨啊？系嘛？我就真系非常之信佢呢一刻就已经拥护紧基本法。问题就系话唔好讲拥唔拥护基本法，我觉得呢啲嘢太过遥远。唔该你日日带砖头翻工，我就睇一样嘢嘅啫。我睇你够胆有几多次开会系够胆掟嚿砖头翻去，我就投你啦。我鼓励晒我所有听众、亲戚、朋友听真呢个节目嘅，就投你梁天琦。你只要够胆话俾我听，你带砖头翻工就得啦。屌你砖头都唔敢带翻工，你点样做反对派？你点样话俾人听系勇武抗争啊？你噏字啊？唔系啊，马先生系嘛？你又话 Rich 仔，你而家话我听假大空，屌我都识打大空。喂，你做乜仲坐喺度啊？你走去发明啲咩 IT 用品系嘛？咩 Teleport 整到随意门出嚟，我而家要上月球啊！你仲坐喺度做乜嘢啊？ 我就识喺铜锣湾嗰度玩 Pokemon 咧， 我 做唔到其他嘢。 我唔理你，你总之 IT 界你唔发明一度随意门，我就觉得 你嗰啲讲咪打假太空咯。 我就觉得你 我就实干啦。 你又点实干咧？ 我实干咪同你讲，我就识喺铜锣湾玩 Pokemon 嗰度冇啦。 唉，你要知道而家啲本土派好叻，即系我就系真心佩服嘅。以前呢人都有啲廉恥。我今日行下街嘅时候呢，我真係发觉我行咗入去 Marks & Spencer。我真係发觉 Marks & Spencer 啲嘢其实唔平贵嘅。可能佢行行地就去 supermarket， 可能你买兜沙律可能收佢六七十蚊。但係你唔好忘记嗰个沙律唔系即刻有人帮你厨师整㗎喎。佢个封即係封密嘅一个胶盒度，你又唔知佢几时整。咁佢话俾听英国鸡，我唔知咩英国鸡呀。喂，其实好贵呀嗰啲嘢。点解你值得一个七十蚊嘅一个价钱呢？包装都唔系，我觉得就系一句说话啫。英国人就有廉耻嘅，佢唔搵啲嘢假嚟呃你，佢话俾你听咧，盒入边嘅鸡胸肉系来自英国一个 free range 嘅牧场，嗰样嘢系值七十蚊啊！咁我都认同嘅，英国人真系有啲风格就系话，我可以好窝囊系嘛，但我唔可以讲到话呃 Q 你系嘛。呢、这个世界真系，我觉得 dignity 嚟讲，英国鬼系最佢最尊重自己，佢唔会揾啲名系昆你嘅呃你。但系我真系觉得本土派好嘢嘅，例如嗰啲咩仇思达啊，咩无代堂啊，哇，佢讲大话嘅质 質素非常之高。我有啲说话呢，即係譬如呢，我係一个好差嘅 sales， 如果我喺街係咪、即係等于你要我坐喺周大福呢，有个阿嬸入到嚟呢，哇，要推销一隻咩金戒指或者咩金链话俾佢听，哇，呢个最新款设计啊，又或者放我喺咩博仙尼呢，明明系个大妈啦 ,36 寸腰啦，我攞件 XS 出嚟，哎，你穿得下的，你拿去试试啦。我真係做唔到，但係问题本土派嘅朋友做得到。佢边一个入嚟佢都话靓女嘅。无论个大妈42寸腰 ,56 寸腰佢都好啦，佢都攞件加细码出嚟。你着得落嘅阿姐，你买返去睇睇先啦。你所有正光假大空讲出嚟。 咁但係百货认百客喎。 哎呀啱啊。系嘛？香港就系最多呢啲大妈啊！而家，如果咪边有发达啊？如果咪博仙尼边有发达？你行去佐丹奴博仙尼啊，几多强国人买？系唔系都啲大妈整张 XS 就去试身室出到嚟？哇！成个逼巴桶噶嘛，冚唪唥保鲜纸望住自己嘅肚腩咁，哇！佢都系觉得好合身啊咁样。 你嗰啲算系咁啦，大佬。难为我朝头早去游水，见到个大妈着住个咩话 ？Face bikini 啊！ 哦，嗰啲冇得顶嘅啫。 哇，嗰啲梗冇得顶啦。 我有一次游船河就见到啲大妈带住，哇，成个出国手咁。哇，我真係唔知道香港人，我即几十年喺香港未见嗰啲咁嘅嘢。 而家近三年定两年先兴起嘅就呢样嘢，呢样粒头咁。 但喂，但佢哋又有事喎，你又唔好讲晒嗰啲系大妈来自大陆，嗰啲大妈可能嚟自香港嘅，佢可能同你 讲。所以我咪就讲大妈冇讲大陆，大陆系香港大妈啊，大陆。 啊！你啊，政治正確啦，呢下啱啦。嗰啲大媽話俾你聽，因為咧佢又怕著班，佢又怕曬，但係想同陽光玩遊戲，所以佢著 咩啫？玩我啫，而家著到咁， 佢係好乞人憎，令到你掉轉頭走，唔會望佢咯。咁但係即係老老實實一個立法會議員，今時今日香港人應該對佢有咩寄望咧？啊！既然頭先講到一個 constructive 嘅政綱，你係俾唔到啦。一个 destructive 嘅政纲，你又唔敢写落去咯，系嘛？你2015嗰时，即系区选嘅时候，有边个人可以写份政纲话俾人听？我怎么2014嘅时候雨伞革命喺龙和道打咗几多日，俾差佬剥咗几多下头？你敢讲咩？冇人敢讲，唔好话泛民建制都唔敢讲。喂，我都唔知咩民情，屌我话俾你听，我支持黑警系嘛，我支持啲警狗攞啲警棍嚟打你友，唔可能咁呢样嘢，大家都唔知咩事。大家喂，你勇敢参与抗争嘅政纲，你又唔敢写落去；你积极参与抗争，你又觉得唔系政纲咁你政纲系乜嘢啫？屌，白纸一张啦。 喂，政纲系乜嘢啫？你叫王维基有版睇噶？你写咁多版纸 嗱。又想認真下問下你，如果你見到個好似王維基面口嘅人，嗱講真啊，上一集我已經講到明㗎啦，你唔好當佢係一個什麼叫建制派，又或者你更加唔應該當佢係一個泛民嘅參選人。總之人哋嗰啲政綱我寫曬出嚟啦，你自己作為一個 IT 界點樣睇佢啲40,000字嘅政綱啦？我唔 expect 你有睇曬㗎，只不過就係話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你是一个会睇新闻嘅香港人、你关心香港政局嘅香港人，你睇到有人抌40,000字政纲出嚟，你对佢嘅意见系点？你对佢印象系咩嘢？你会唔会选佢？好简单。 诶、哎，我已经对政纲心淡啦。又写到咁长，其实老实讲，佢写啲嘢点咧？ 系 即系大是大非咧，譬如好似代主师咁样写到好含泪咁，咁你就唔会得罪王派啲人啦。咁咧，你又寫啲好似好有建制派咁嘅政綱嘅，咁你又可以討到建制派歡心。 哦，即係你覺得佢兩面人 係兩面人啊？變咗，其實佢走咩路線？佢咪就係自由黨 B 隊咯，咪就係、是。 哦，自由黨 B 隊梗㗎啦，佢都話明自由黨話明呢個王維基係好朋友嚟嘅， 好朋友嚟㗎嘛。 咁我當然相信佢係自由黨 B 隊，不過即係我真係覺得嘅，你作為一個選民，你嘅心態非常之保守，你覺得。大陸好多嘢都係想你香港人好嘅，你投民建聯，我只可以話你柒，但我唔可以真鳩你 ，OK？ 王維基一樣，你支持王維基又如何？即係有啲人覺得王維基個取態係香港其中嘅出路嚟噶嘛？問題就係話，你始終有一個即係我有一個學生喺英國讀書，佢都有留意香港嘅嘢，佢都會覺得哇，王維基我覺得真係好有黑咯。你打我一句問我一句，有幾多香港人睇曬佢咗40,000字嘅政綱？呢個係冇撚可能。除咗啲口水佬，即係例如要做節目嗰啲口水佬，你可能會立過一立，又或者你係一個full payment嘅口水佬，例如李慧玲嗰啲，我覺得你可能真係會40,000字政綱起碼睇咗一次。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大佬，人哋王維基可以請個人，又或者有個 又点有个 cabin 帮佢度四万字政纲出嚟，每一样嘢都写到好 precise。我支持呢样，我反对嗰样，我支持第三跑，我支持待住先。即系嗰样嘢系一个好 precise 嘅答案嚟嘅、嗯。如果你喺一啲譬如选举论坛咁嘅场合，人哋问到你，你系冇得油抱琵琶嘅，即系话等于你系周浩鼎，人哋选民问你，又或者对家问你，你一个问题就 KO 到你，你究竟支唔支持梁振英？屌你，转头你又话，哇！我觉得我哋政党都好多人才辈出，我支持我哋政党，支持候选人，你食屎啦！王维基就话俾你听好清楚 ，anyone but CY 非常之清楚。OK， 即系我觉得你真系觉得香港人会睇政纲嘅，唔该你学王维基，你真系有四万字政纲掉出嚟，你就唔好上年政纲，即系你唔好上年嘅政纲抄啲。 今年 自己又攞啲假大空嗰啲愿景讲出嚟，即系我觉得，喂大哥，而家叫你系选立法会会，即系 咁佢都唔想，佢又冇料出，咁我系要写啲嘢落去，咁你叫佢写咩啦？ 所以我非常之支持仇思达同埋无代堂咯，佢嗰啲嘅政纲啦，写咁多嘅政治评论，冇一样嘢有人睇得明嘅，大家可以当佢卫斯理嗰啲小说咁睇完，大家哈哈，我支持，哇，非常之好睇。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班人连砖头都唔敢带立法会开，咁我真系唔知点样实行香港建国，系嘛？休息一阵。 O、okay. K，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奥斯卡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